的。 我就懒得更新而已、啊。 不要旋转我，你又一试图的把我拉到别的方向，然后让我觉得就是很正面、快乐、阳光这样。 我们有上传一集那个各国 A 片情节，有那个听众朋友反映说，他想要听一集是为什么要看 A 片。为什么想看 A 片、 哦、或者是那个为什么婚后还要看 A 片，因为这一点很多女性朋友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好，这个可以。还有什么你那边手上还有什么其他听众朋友的讯息吗？ 哎、有啊，他们都有回馈一些希望可以听的主题，但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因为对他们讲的 很多。 OK， 好，那我们就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欢迎收听 Daily Diary 日记。今天是7月2020年3月24号，我是阿超， 我是 Peggy。 今天要聊的主题是 职场恋情，近水楼台先得月，还是先下戏？ 我觉得应该是先下戏吧。职场恋情听起来好像很甜蜜。 我跟你说、那个就是，那你一定是刚出社会。我跟你讲，真的只有刚出社会的，就是比较年轻，没有太多那个职场恋情跟那种经验的，他们才会就是特别想要，就是在办公室里面就觉得好像可以找，就是找到男女朋友，但 像 我们这种 以前很崇尚班队一样啊，因为被讲班队，感觉就 不要追，不要盲目， 就很甜蜜啊，或者是校队，哎、不是排球校队哦，是就是学校里面住的一个很登对的，就很那个啊。哦、但我个人比较追求班队，因为我觉得班队就是 两小无猜， 对啊，而且上课就可以看着对方，也不看老师这样。 然后传纸条， 对啊，多棒！ 对 啊， 纸条 是不是 纸条？ 所以我觉得职场恋情应该也是差不多这种心情，就是每天上班就可以偷看他。 年轻，但终归就是年轻，你有发现吗？其实年轻、 现在你可以吗？ 我不行， 因为就觉得上班还要看到他，回家还要看到他。 鬼刚口令我爸，不要这样讲，不要这样讲，因为很多哎呦。很多人都没有事。 套一句我们家常讲的话，就是“鬼刚跨的霸个嘴” 。等一下， 又饱又醉啊，霸个嘴。 那我觉得很幸福哎、欸，因为醉就是有一种朦胧朦胧，然后就是好像。 但换个角度想，你必须要嘴才有办法看他、欸。你清醒没办法看他、欸， 霸嘴霸清气。 啊，心的霸嘴霸清。哎、欸，我喉咙有痰，我现在不能。你知道我现在如果喉咙卡痰，不敢乱咳嗽， 對， 因为一咳旁边会有人侧目、 而且我就会说谢大家。 我骑摩托车停红灯的时候，我如果很想咳，我都要默默的吞痰。我就想说，因为我有试过，我只要一咳，旁边其实就会这样噔，就立刻看我，然后他们就会微微的加油，然后骑到旁边去。我想说，我又不是 有啊，离三公尺。 好啦，刚刚讲到就是班队好像很幸福，那是因为年纪小的时候，职场谈恋爱好像很幸福，也是 因为 年 好就像是。但是有一些状况的确也很容易会有，我觉得就除了就是像是你可能我觉得是一种新鲜感，因为你没有过，然后你也很容易就觉得有一种憧憬，幻想，但是有过之后有可能会幻灭。 哦， 对，因为你知道就像是之前就是我朋友他去吃饭的时候，然后他就觉得餐厅的小哥哥长得蛮帅的， 是， 然后他就想说哦好，那就刚好在一次的偶然期间，他就发现他自己的身边的朋友刚好有认识那间餐厅的同事，就他以前从那间餐厅出来的，他就直接问他说哎、那谁有没有女朋友，因为他就是那天去吃饭然后看到他然后觉得蛮帅的这样，就他说好，帮你问看看，但是通常就是先不要怀抱希望，因为如果他真的长得蛮好看的，那通常就是里面的人会先吃掉， 因为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对， 哦， 因为他们就是，尤其是可能有一些像是，我觉得那种类型可能会变成像是餐饮业或者是长时间相处的，然后你回到家之后比较不会去接近人群的，像是什么餐饮业啊，或者是可能制造业。就是你长时间在同一个密闭空间里面相处、然后你可能就会用 依赖。你刚咳嗽， 我那个是清喉咙。 好，然后呢？ 还是你生喉咙？好，然后不要死于眼。 我现在只想看荧幕，不想看你。 我还特地把我们中间的障碍拿开。 我刚刚特别摆的呢，我刚刚特别摆的， 真的假的？ 我就是故意在我们中间摆一支麦克风啊。 是谁？是谁挪走我的麦克风？ 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 好烦。然后你就会容易，我觉得是一种错觉，因为 就是到底是要恋爱还是想依赖？ 对，没错，请回去看 我们，回去看 我们 有 一 集很好听， 对，很好听。 五高喝天，喝天开始打击。 OK， 好 ，OK 了，好了。然后对，就是你会容易产生幻，就是错觉，就是你觉得好像天哪，就是在这个职场中，然后竟然还有一个人可以这样依赖，然后有人照顾我，这样多好。 嗯， 然后你就想要就进而的想要追求，那就在一起。 我有一个问题，如果是同一个公司行列，但在不同的上班地点，这样算是职场恋情吗？举例来说， 那也算啊。 举例来说，我们现在是八宝，对不 对？ 好，我们在八宝，或者是我是港都983， 对。 然后我跟好事903，我们好事联播网跨台的人谈恋爱，这样算吗？ 这样也算是职场恋情啊。 哦，但他不算办公室恋情， 对。 还是他也算大办公室，只是比较大的办公室。 对啊，就是范围比较大而已啊。 哦，所以这样都算职场恋情？ 算啊，算啊。 哦，哇，好好，那你继续讲。你刚讲完 了。同一个体系啊。 你刚讲完 了。还是你想讲太古，然后底下的可口可乐跟那个汽车？ 不是， 那可能就没有。 那可能 Toyota 跟那个奥迪。啊，没有 ，Toyota 是跟 Lexus 啦。 哦。 好了，随便啦， 哦， 欢迎你们自入。 Okay。 好，然后呢，你讲完了吗？ 我刚讲到哪里？ 你刚刚讲到就是，哎，欸，我也忘了，欸。好，不重要。我刚刚问的是不同的， 哦，那样也算啊， 不同的， 因为就是同公司啊，还是同一个老板啊，还是一样那个概念啊， 哦，所以这样算职场恋情？ 算。 哦，那你有发生过吗？ 我想一下，好像是走暧昧。 机长。 其实没有。 我们两个人自己拍手，因为隔太远了。 不想跟我拍手。 因为我觉得暧昧好像有一点点兴奋呢，欸，就是， 然后上班中的维湿润。 对啊，我就是看到他就是，就是， 对，心情喜悦， 啊， 溢于言表，每天都上班中有动力。 真的。 他查不到耶，欸，上班起来太紧了啦。是不是想被骂？上班是来赚钱的，不是来谈感情的。 搞搞暧昧啊。 那我问你啊，好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分手呢？ 所以我就 谁走谁走，猜拳。 所以我 巴拉肯， 所以巴拉肯，所以我就只有暧昧啊，我就没有在一起，因为暧昧可以就是淡掉之后就 fade out， 就当做没事。 对啊，就当没事啊。 对，就像是麦田里的风，只有当事人明了，其他人不晓得。 而且我自己都有遵载，就是暧昧，然后就是真的连上床都不能有，就是真的就是有那种情愫的散发，之后要处理比较好。 荷尔蒙的散发， 对啊，之后再处理比较好处理，因为一旦触碰到了，不管是身体或者是更进一步，假如说交往好了，就像你讲的，分手谁走？如果在不同的公司，不同的地点上班就算了，因为可能一年只见一次尾牙或什么的。但如果在同一间办公室很尴尬， 啊，然后就算是分手了，吃饭也无所谓，反正也不会同桌。 对呀，啊， 可以拜托主委。 还说主委今天要坐第三桌，他今年去给我坐第八桌，还隔超远。 对啊， 对呀，啊。什么样的状况下容易产生职场恋情？ 哦，就是那我刚刚讲过的啊，长时间相处的那一种就很容易，像餐饮业啊，然后或者是制造业那种很密集性的，就是你长期的，尤其像这种轮班的有很有可能啊， 嗯， 因为你回到家你可能都累了，你就比较不会有想要就是社交圈， 嗯， 但是如果你有社交圈的话，你就会有很多种机会，你就比较不会 focus 在其中一个点上面。 哦， 对， 例如什么工作比较有社交圈啊？业务吗？ 虽然业务好像也是有，但是你也可以让他没有。 业务好弹性哦， 就是你也可以，就是但是对于做业务来说，很多人就会说，欸，你做业务那这样你怎么会没有男朋友？你不是会常常遇到很多人吗？ 嗯， 我遇到的是客户， 那个心境上不一样， 对 不对？ 对啊，难道 你不要生气，你今天火气比较大，欸，哎， 床单换换什么？ 换 保单， 宣传单，还换宣传单而已。 对， 啊，好廉价。 其实近水楼台先得月，它也是一个心理学概念， 真的，啊， 真的。重复曝光跟我们广告一样，啊， 洗 脑，对，他就是你一样常看常看常看，可是你一定前提是一定是这个人的第一印象不会太差， 嗯， 否则你常看常看常看只会神 八个嘴， 对，没有没有八个嘴， 这八 就是 头看他头， 对，可类似，就是不舒服， 嗯， 对，会排斥， 嗯， 然后又一直看，你就会想说封锁，或者是请选择，就是这则讯息的原因这样， 嗯， 对，重复弹跳不想看， 嗯，所以 有可能如果重复在他面前曝光，如果真的不喜欢的话，那个人也会自己就是眼睛会过滤掉吧，就无视那个人啊。 我当你空气。 我以前大学有听过这个理论欸，就是有一个不熟的同学好像在喜欢某一个人，可是他觉得女生追男生好像有一点点拍谁，就是好像不要这么主动，要女生的矜持。然后就有人教他说，如果啊你们上的课都一样的话，你就每次呢晚他一点点进教室，然后呢就坐在他视角大概，你知道时钟，时钟你把时针跟分针拨在10:10，好，就是在那个男生前面的那个范围，算是差不多45度，就是正前方45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就是重复这么做，重复这么做，后来那个男生就真的注意到这个女生，然后两个人就交往了，就是很神奇，他就说哦，就是因为 熟悉， 对，都会注意到你， 对。 然后那个人就说，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你晚他一点点进教室，你进教室的时候，通常大部分的人的反应就是会抬头看谁进来， 对， 所以抬头看到他，他要坐在他前面，然后就这样子，就是时间久了，然后就两个人就开始聊起来了。然后我想说，哇，这么神奇！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理论是，我是蛮赞成的。 对，那就是一个重复曝光的效应，就跟我们广告宣传是一样的， 就狂洗脑。 对、哦，但是前提是一定要不排斥啦。哦，对啊， 如果真的很嘚啊， 对啊，不然我跟你说。一杯咖卡顾不会等洗礼耶，因为你有可能永远就只是个观众。 我要哭了，你不要再这样子，我觉得我们听众很可怜呢、欸。 等一下，我今天突然间很 S 哎、欸。 对啊，而且搞不好他已经 因为我没有准备，因为没有，因为我今天没有 火力全开。 对， 而且搞不好他听到我刚刚讲，我们两个讲说哦。晚一点，然后是速度讲，他搞不好从明天开始就开始迟到进办公室、欸，哎，就是狂迟到， 结果你就一直被扣钱，还被老板约谈，结果也没得到约。 他原本满心期待想说，哇，西鹏现在这个就是我的，但你后来突然给他呼他一巴掌， 你有可能就只是个观众。 好，然后你觉得职场恋情有什么样的优缺点吗？ 其实他就是。当然你说譬如说一起吃早餐然后一起去上班就感觉好像也是蛮甜蜜的，可是就是会有一点窒息耶、欸、我会 真的耶、欸、 对，我会觉得有点微微的窒息，因为像我朋友他先生的工作是在可能就是公务员然后蛮稳定的，然后我就问我朋友说诶、欸、那这样你要不要也就是跟你先生一样在同样单位工作、他说不好， 真的齁， 对啊，因为如果你一吵现在全办公室都要被你们影响，哎、欸， 真的， 给没干恭维，想跟他玩 gay， 然后那同事要怎么办？ 很尴尬、欸、 啊，不要紧啊，等起做嘴的喝啊。 我只有想到一个优点哎、欸就是你的另一半了解你的那个工作内容，你回去在抱怨或者是你在累的时候，就无需多说，他就知道你很累。但我后来想一想。 没有，你回去再说的话，他说早上在办公室已经听完， 对呀， 还要讲， 好像、啊、有什么优点？哎，你没有想到什么职场恋情有什么优点的话，记得留言告诉我们，因为我是想不到其他的，我只是觉得很阿杂这样而已。 我会觉得就是尽量避免，因为如果说分手的话，到底是谁要离开？因为其实这好像也没有什么对与错之分，只是说你当下你们能不能够就是化解，就是心中自己内心过不过得去吧。其实好像看的都是走自己的内心，哎，就是。看自己的内心过不过得去这道坎。 真的耶，职场恋情好像蛮尴尬的耶，就 甜蜜都没事， 甜蜜，对啊，就像喝都没事情啊，哪一次呢 出事情稀累累， 对，哎，下面走，然后大家还要哦，对，而且我觉得比较尴尬的点是同事议论纷纷、然后接着呢就是如果有一方分，如果两方分手了然后都还在同一个职场，然后一方交新的对象，这也都是会蛮，我觉得都蛮 很微妙的感觉， 我觉得都很尴尬、 啊、对 不对？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自己会觉得就是不自在吧。 而且上班都已经够累，然后万一你分手，你每天去还要看到你的前男友或前女友。 那如果别人要来耳语的时候，还要问人家说， 还要顾及你的眼的感受、欸， 你就要问他说：“阿力不带记者哦。” 我天生呛。 好了，这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也没有，就是大家不要谈直肠。 我们这一集就是，我们这一集是真的呼吁大家，就是尽量不要谈直肠。 因为我跟阿超都比较属于，就是因为我们不会想要去触碰我们自己身边的我们的魔爪，欸，不是魔爪，就是我们比较不会想要谈办公室恋情。 虽然 就我们两个人很渺小的观点，毕竟宇宙这么大。 对啊，而且虽然你们听我们前面的几集，好像觉得我们好像很 open， 然后好像什么不管什么性爱姿势、什么性爱场地，巴拉巴拉，很会聊这些东西，感觉好像观念很 open。 我们在两个人的空间里很 open。 对， 哎，但是录音室是很只有我们两个，我不是说，好，不想解释。 可是我觉得我跟 Peggy， 我们都有一个自己的。 我们有心中的一把尺， 对，一把尺，我们不是无耻之徒， 对， 好不好？我们有在拿捏那个，就是 礼义廉，我们连尺都有。 啊，陌生的怎么安全的玩，我们都觉得很 OK。可是我觉得，只要触碰到一些身边的，不管是朋友的朋友，就是姐闺蜜的什么，或者是职场恋情，我都觉得好可怕，就是。 对啊，因为你会有一种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们都可以管得住自己的嘴，嗯，可是我们没有办法管住别人的嘴。 因为一旦这种东西一旦越了那一条线啊，你知道有时候 open 跟乱在别人眼中就是一线， 他们没有脑脑啊。 对。好的，如果你有什么任何的想法的话，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你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Spotify Podcast， 还有在八宝 Podcast 上面听到我们的节目，记得帮我们按订阅，还有脸书 IG 搜寻二 D 日记就可以找到我们啦。谢谢你们的收听，我是阿超， 我是 Peggy， 下次见， 拜拜。